我们今天开始，要进到一系列的这个信息当中。那这个信息的题目叫“旷野的功课”。哦，当我们听到“旷野”的话，这个字啊，实际上是一个蛮恐怖的字。哦，我不知道你们有开车经过那个阿里松那些地方哦，旁边真的是一片旷野哦。如果车子坏掉了，不知道怎么办。有时候他旁边写一个说。哦，接下来是 50 miles no gas station， 对不对？哦，旷野是一个好像一个恐怖的地方，但是我们要经过旷野，然后进到迦南之地。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星期已经开始在读经的进度里面，出埃及记，神要将他的百姓带出埃及，带出这个世界，经过旷野，进到迦南。美地，这是一个功课，旷野是一个功课，而且这一个功课不只是一次的功课，是多次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是第一次开始啊，所以后面可能有很多。反正你看到我站在这里的话，接下来几个星期就在讲旷野的功课，所以我们一起来学功课，好不好？好，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在何西亚书11:1，神说：“当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啊，这是神借着何西亚向以色列的百姓所说的。啊，那这个后面，如果你去读何西亚书，就是他要叫以法莲，就是以色列。来如何的来走路，而且神说他一直用他的慈神爱所牵着他，啊，带着他走路。那这个也是在出埃及记19:1-6这里所讲到的，当以色列的百姓啊来到西南旷野的时候啊，神跟他们所说的。好，来到那个西南山，所以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啊，因为这个经文接下来可能每个星期我们都会来看一下啊，非常的重要。好，出埃及记19:1-6，来，请。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南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丁，来到西南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暗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喊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与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所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在这一个走天路的道路上面，真的是我们真的是架在老鹰的翅膀上面，是因为神一直带领了我们，是因为神的爱一直扶持了我们，因为神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行走，以至于行走有力量，以至于我们可以来到神的殿中，来到神的面前来朝见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他要将他的荣耀展现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神你要将你的生命赐给我们，你而且要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圣洁。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知道，我不知道你们有观察过那个老鹰啊，老鹰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啊一个动物，一个鸟类啊。当老鹰有了小鹰以后，就像这个图上所看到的，哦，那个小鹰是一个 baby 的小鹰，哦，它真的是无微不至的关怀，哦，去 保护那个小鹰去抓那个食物啊，拿来给那个小鹰放在那个草里面啊，啊、哦，鹰巢里面，让它慢慢慢慢的喂养，慢慢慢慢的让它来长大，慢慢让它来长大。但是那个老鹰跟有一些甚至是人，其他动物可能有点不一样啊、哦。那现在我听说啊、那个现在尤其在国内啊、哦，那些小孩子一直捧到30岁还没有结婚哦，结婚了还捧在家里面，老鹰一直在保护他们啊、哦、啊、哦，你在笑啊？但是老鹰当他要训练他的小鹰起来学习飞翔，起来能够如鹰展翅上腾的时候，老鹰做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那个老鹰那个时候忽然间他就飞到那个小鹰所居住的那个nest 那个巢的周围，他两个巨大的翅膀在那里刮风，就那里这样咚咚咚，非常的有力，而且那个风就当刮起的时候，那整个小鹰所居住的那个巢就破裂，那个小鹰就没有地方所居住，让那个小鹰不得不起来要动一下它的翅膀，或者不得不要找一个可以站立的地方。那个时候那个老鹰就将小鹰就背在他的肩膀上面，背在他的肩膀上面开始朝这个天空来飞翔。哇，那个小鹰还没有搞清楚什么状况的时候，已经在老鹰的肩膀上面，他所看到的是下面，哇，这个地这么远，哦，那个树已经那么远。当慢慢慢慢这样飞翔的时候，那一个小鹰两个翅膀也开始展开，它好像也在飞翔一样，但是它的两个脚是站在那个老鹰的肩膀上面，似乎是在飞翔，但还没有。慢慢的，那个小鹰就觉得我是应该可以飞了，所以当它在腾飞一下的时候，他就飞了起来，他好像就在这个老鹰的那个上面飞。哇，这个真是一个美丽的图片啊，一个老鹰在下面，一个小鹰在上面。但是那个小鹰飞翔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可能刚开始哦可以飞，但是慢慢他没有气力了，或者遇到了一个风旋啊过来以后，他就啪啦一下往上面掉了，你看到他就往下面掉了。那这个时候那个老鹰就嘘一下将他小鹰抓在他的爪子上面，把他抓住，以至于那个小鹰不会掉下去受伤或者就死掉了，再把那个小鹰背在他的肩膀上面继续的飞翔。这一个故事就是以色列百姓的故事，这一个故事就是你跟我，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好像还是在一个 baby 的时候，我们的神如此的照顾，弟兄姊妹也如此的照顾。但是有一天神要兴起那一个环境，就像以色列的百姓在埃及的时候，他过一个非常舒服的生活，好像虽然做奴隶，但是回家还有水喝，还有东西可以吃，还有 BBQ 可以做。但是有一天神兴起了环境，那法老对他们的迫害，对他们的压力，以至于他们起来呼喊耶和华，他们想起了耶和华。虽然他们的祖先在埃及地已经待了400多年430年的时候，神兴起那一个环境，兴起了摩西，将以色列的百姓要带出埃及地。所以神对他的百姓是有一个目的的，神对你我是有一个目的。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有一个蓝图放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今天神也有一个蓝图放在你我中间，放在丰收教会当中。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以色列他还是幼年的时候，神就说，以色列你幼年的时候我就爱你，我将你呼召出，从埃及地出来。我们知道逾越节的故事，我们刚才擘饼的时候已经念了，神的羔羊为我们而死，神的羔羊被杀，他的血涂在以色列百姓家的 门框门楣上面，以至于当击杀埃及长子的那个天使来的时候，他就越了过去，所以叫逾越节，逾越过去，逾越过去 pass over， 让神的百姓没被击杀，还得到了保护，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这个是神的宝血的功效。神不但做罪的赦免的工作，神而且做那拯救的工作，将以色列的百姓要从埃及地拯救出来，就是说要他离开埃及这一个地方，神要让他带到神原来给亚伯拉罕所应许的应许之地，就是迦南美地。所以这个就是出埃及记的这一个故事，这个就是神的百姓过逾越节，这个就是神的百姓过红海的故事。那我们知道，那一天晚上，以色列600,000的那个壮年，那当然你乘一下三城市，就至少200,000的以色列的百姓，神为他们开红海，让红海成为一个干地，让他们可以过那个红海。当埃及的军队、法老的军队来追杀他们的时候，因为他们后悔放他们走，当他们进到那红海当中的时候，红海就关了起来，以至于埃及的军队死在这个红海里面。这不只是一个以色列的故事，这不只是一个神迹奇事发生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这个故事已经发生在你我当中。当我们受经归入耶稣的时候，那就是一个过红海的一个经历。当我们过了那一个红海，那一个世界就是埃及的军队，埃及的权势已经被红海所淹没，这个世界已经死掉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我不知道多少人是在这里受浸的，有啊，感谢主。但你受浸的时候，你浸下去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受浸诗里面有四个字，有四个字哦，有没有？没看到哦，这个我还没打开看看啊，就是与世长辞啊，就是与世长辞啊。这个世界我们已经离开，我们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而且这个世界对我们没有功效的，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来说已经是死掉的。所以这个就是以色列过红海的故事，这个就是神要他的百姓经过这个红海，让这个世界的权势在我们身上没有地位，没有地位。所以当以色列百姓被呼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有两个选择，他们从埃及要进到那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有两条路可以走，他们有两条路可以走。在出埃及记13:17他那里讲到，当时法老也允许以色列百姓就离开，哈，这十个灾已经太够厉害了。你这个月要好好读那个出埃及记，这个灾太厉害了，好，那你们就走吧。以色列有两个选择，一，他可以走一条近路，那近路的话就是从这里，那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百姓住在这里歌山地，他可以从那个最北边的地方，就在这个红海那个苦福这个上面，不需要经过红海，他就走一条叫腓力斯的路，绕近路进到迦南地。但是神在这里说，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就是从这一条腓力斯道路，虽然近，神没有带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神的百姓遇见打仗就后悔，因为法老在那个边境的地方塞立了军寨，塞立了要塞，有很多的 部队在那里，如果他们从那里走的话，看到那个部队来攻击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回到了埃及。神，你继续读下去的话，十八节，神怎么说？神就带以色列的百姓绕道而行，走那红海旷野的道路。所以这一条路是从一般的人来看是不一样的道路，因为这一道道路不是腓力斯人的道路，是那一条道路不需要经过那生命的变化，不需要那经过那生命的更新，可以进到迦南地的道路。当神要将神的百姓带领进入那迦南地的时候，他说他要绕道而行，要过红海，走红海旷野的道路。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神的百姓经过了红海苦苦，然后进到那红海的旷野，走旷野的道路，这样一走就走了40年才进到迦南地。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心意不是要神的百姓走那40年，神的心意是要神的百姓来到西南山他的地方，神的圣山，来领受神的话语，来敬拜耶和华，让他们的生命得到改变，不需要40年可以进到旷野，进到迦南。但是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百姓在那个时候没有把神的功课好好的学起来，以至于他们在寻的旷野这样一绕就绕了38年，这38年是多余的38年。这个38年是因为神的百姓他们在那里悖逆，他们在那里没有顺服，他们没有将神的功课给他们的功课学起来，所以走了38年，一直到老的一代倒在旷野，新的一代起来以后，他们然后经过征战来到约旦河进入迦南地。所以神对他的百姓是有一个目的，当他们出埃及在红海的旷野行走的时候，神在日间，就在白天的时候，神有云柱来带领他们，晚上的时候神有火柱来照他们，一直有道路可以走。你知道当你在旷野的时候，你几乎不知道是方向在哪里，你几乎不知道道路怎么走法，但是神有恩典的神，怜悯的神，给以色列的百姓云柱在白天，因为在西南的旷野，那西南半岛那个天气是非常的好，白天是没有云的，都是蓝天，好像我们南加州一样、哦、所以我们搬来南加州的时候，我的岳母说，哇，你们已经搬到加南美地去了、哦、所以是没有云的。当有云在那里的时候，云往哪里走，以色列的百姓知道要往哪里走。当晚上你看不见道路的时候，那火柱往哪里走，你就往哪里走。当他们云柱火柱不动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不能再动了，也不知道往哪里走。在这里神也让我们知道，今天神赐给我们不但有神的话语，而且有圣灵，那云柱就是代表了圣灵。那我们今天当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居住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去听圣灵那微小的声音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生活的方向在哪里，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往哪里走。那火柱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神的话语以及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虽然是在旷野当中，但是神要带领我们在旷野当中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在旷野当中，当神的百姓愿意顺服神的命令的时候，神就帮助他们。所以神有一个目的，神有一个长远的目的，说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 要进到那迦南美地，但是神也给以色列的百姓也有一个中途的目的，就是一个近期的目的。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知道丰收教会要复兴，就像上个星期 黄牧师在那里说，他看到幕后的荣耀在这个圣殿要大于先前的荣耀，而且他看到这里所有的位置都已经坐满，我还不敢跟他说我们还有很多的椅子在那里还没有排出来，都要坐满，这是神的应许。但是就像以色列百姓要进到那迦南地一样，有一个复兴，那一个神的荣耀一个皆大彰显的时候，神说有一个近期的目的，神将他的百姓带到那西南山，要来朝见我们的神。在西南山神颁布神的十诫，神的诫命就是神的话语，神的律例给以色列的百姓，以色列的百姓要学好神的话语。所以弟兄姊妹，这也是我们要进到神给丰收教会的一个条件，就像神给以色列百姓的一个条件一样，要来领受神的话语，要来好好的读神的话语，要将神的话语不单是理解明白藏在心里面，而且让圣灵那的原著的圣灵做那奇妙的工作，将那个话语成为化转成我们生命的动力。所以神有一个目的给你和我，而且在西南的旷野还有第二个功课，第二件事神的百姓要做，就是要来建造神的会幕。什么是神的会幕？什么是神的会幕？有约柜，是不是就是神同在的地方？我们愿不愿意看到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在这里，神的同在在我们家里，神的同在在我们的公司，在我们的社区里面。但是神给以色列的百姓说，有一个条件，你要学习怎么来建造一个会幕。这一个会幕不是摩西自己可以发明的，摩西学会了在四十年在埃及学会了所有埃及的才艺呀、啊。埃及你看看，埃及的金字塔，埃及的建筑是几千年前是何等的文明，他学会了这一切。但是神给摩西说，按照天上的样式来建造那会幕，那个会幕有巧匠，那个会幕有一批人愿意起来花上时间花上了代价把它建立起来。当神的会幕被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读到出埃及记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会幕立起来的时候，神的荣耀就降临下来。弟兄姊妹，这个也是今天神给丰收教会的一个条件。教会有没有被建立起来？不是这个殿，不是这个建筑物，谁是教会？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我们这一群人。我们这一群人能不能建造起来成为让神可以居住的一个教会？这是一个条件。神的荣耀要降下，复兴要来临。所以我们这一段时间里面要来学习，有很多的来领受神的话语，来学习如何来建造神的殿，神的教会。所以当神的百姓愿意这样降服，愿意听从神的命令的时候，虽然绕了三十八年，绕到了原点，终于有一天他们在神愿意在神的带领下面来到了约旦河的旁边。弟兄姊妹，以色列百姓三十八年的教训是成为我们的教训，我们不需要经过那三十八年那不必要的那大爱可畏寻的旷野的这样一个在那里绕来绕去，我们可以在神的引导下面 当我们在神的话语张北好，当我们将神的教会建立起来，我们就进到那应许之地。所以神的目的说，神的百姓要成为那祭司的国度，就是那圣洁的子民，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可以进到那应许之地。所以以色列的百姓过了那约旦河，我们也要过那约旦河，进到那迦美之地，就是耶稣基督那极大丰收丰盛的地方，那过约旦河。不只是过那红海，世界抛在后面，过约旦河让我们今天的生命，让我们今天跟耶稣基督一起同埋葬，同死，同复活，有一个新的生命，好不好？这个是给我们的挑战。所以以后你看到我站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里学习旷野的功课。所以在这一个过程当中，虽然以色列的百姓有悖逆，虽然以色列的百姓在那里违背神的心意，但是神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蛮有神的爱，神的怜悯。就像我们看到那老鹰，就是神跟他们所说的，是你的努力吗？是你自己在那里行走吗？是我今天好像花了很多的时间吗？不是，神说，神将那小鹰背在他的肩膀上面，带到他的面前。今天我们也是一样，虽然我们有很多的软弱，有时候没有顺服，有时候没有去试行，但是神他的爱一直没有离开我们。虽然我们就像那小鹰一样被掉下去，但是神却把我们抓起来，放在他的肩膀上面。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持续的祷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放弃，在这个过程当中让神的爱充满在我们中间，神的恩典浇灌在我们的服事生活当中。哈利路亚。所以以色列百姓过了红海，进到迦南地之前有很多的功课。当他们出了红海，看到神那伟大的奇迹发生在红海被分开，他们过了红海那干地，而且他们过了以后，那200万的人至少要花那10个小时才能过那红海。当法老王的军队过来的时候，那红海就合了起来。所以他们在那里赞美我们的神，就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看到神的医治，神的供应，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无微不至的爱的时候，我们在那里欢喜，我们在那里高歌，就像摩西在那里作诗歌敬拜我们的神，就像米利亚在那里作诗歌敬拜我们神高歌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却遇见了一个试探。所以在他们敬拜赞美完以后，在出埃及记15章22节的时候，这里就讲到一个故事，一个旷野里面的第一个故事。这里讲到一个旷野里面第一个功课，也就是这一个功课也是你我今天要来看要来学的。这里讲到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走，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3天找不到水啊。所以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可能带了一些水，但是如果你在旷野已经走了好几天的话，那旷野是很干燥的，太阳照得那么的强，那个水可能已经喝完了。他们在那里也敬拜赞美，流了很多的汗，过了3天怎么没有水啊？哇，这个旷野怎么连一滴水都没有啊？所以好不容易他们 走到了马拉这一个地方，结果在那里看到那里有水啊，哇，那太好了。结果他们很快就发现这个水捧起来以后这样一吃，哇，那个水是苦的。所以 在这里说那个地名的马拉的意思就是苦的意思。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的百姓已经忘记了前两天的喜乐，过红海的喜乐，他们就向摩西发愿言说，我们在这里喝什么，有什么水可以给我们喝啊？好不容易看到水啊，那那个水是苦的，是不能喝的。弟兄姊妹，这个也常常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天色没有常蓝，有时候也遇见了困难，我们也遇见了，我们也去祷告，我们也去寻求，但是好像没有答案一样。我还在这个环境当中，我还是这个难题没有解决，是不是？你有没有碰到这样的困难？有，我相信每个人都有。我记得我在差不多15年前的时候，忽然有一天，我这个眼睛，右边的眼睛，有半边就看不见了，就是黑的，看不见了。嚯，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是不是？所以我去第二天呢，我第一天还没有，第二天去约了医生呢，去那个眼科医生呢。一去看以后，他就把我抓起来，他说：“你今天就不能回家了。”嚯，你今天就不能回家，马上进行手术。原来这个眼睛那个后面的视网膜已经剥裂，所以你就一剥裂的话，就好像那个照相的底片就坏掉了，所以你就视力就看不见，变成黑的了。虽然经过了手术，这个视网膜给放上去了，但是因为有一些问题，过了几天出了问题，然后又抓去再来一刀，再开一刀，开了两刀，最终这个眼睛怎么样？近的也看不见，远的也看不清楚，因为这里面眼睛那个 liquid 已经拿掉，没有 liquid， 你看到一个 object 一个东西只是模模糊糊。哇！我向神说啊，神啊，能不能给我一个神迹奇事啊，让我的眼睛可以明亮，让我的视力可以恢复，你给我一个新造的眼睛。我有祷告，我有呼求，我也去找明讲员那里按手祷告，但是那个神迹马上的医治没有发生，没有发生。神却在那一段时间里面让我好像尝到了那一个苦水啊。神啊，这是如多苦啊，我这个要上班了，我要打电脑了。刚开完刀的时候，打电脑的时候，我打一个 指头打下去，这个眼睛都疼了。他说，神啊，我还是要上班啊，我要赚钱啊，对不对？我要养家嘛，赚钱，对不对？所以没有把这些难处拿走。但是就像以色列的百姓一样，心里有很多的怨言啊，很多的怨言一样，我走了3天啊，我寻水啊却找不到水啊，我找到了那个水啊却是一个苦水，不能喝，在那里抱怨。但是我们知道，当他们在那里抱怨的时候，摩西做了一件讨神喜悦的事情。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常常在那里说，我这个难处是何等的大，我的难处什么时候可以解决的，神啊，能不能马上就一个神迹的奇事发生在我的难处当中。我们的眼光一直放在那难处当中，当我们的眼光放在那难处当中的时候，那个难处就像那个山一样，会变得越来越大。但是我们的摩西在那个时候，他的眼光没有在那个苦水上面， 他的眼光掉向耶和华。摩西在那里呼求耶和华说，向他耶和华呼求，寻求神的旨意，寻求神的带领的时候，神给他只是一棵树。当那一棵树丢到那水里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个神迹奇事，那个水就变甜了。所以在这里有一棵树，在旷野当中有一棵树，就在我这个眼睛看不见的时候有一棵树，在你的困难当中有一棵树，因为那个时候是在旷野，这一棵树在哪里？在旷野里面，你几乎不可能找到，在那个干地的上面有一棵树长出来，但是在这个旷野当中，神预备了那一棵树。那如果去过西南半岛的话，那我们就知道只有一种树在那个干地上面，当然在西南半岛有些地方也是绿洲啊，也是绿洲，但是在旷野那个没有水那个干地的地方，只有一种树叫皂荚树，可以生长。当在干地里面，你这一棵树怎么成长呢？是没有水的，你怎么成长？必定要死嘛。但是有一种树，皂荚树，它居然长出来，它的根是在这一个干地，但是它居然有叶子长出来，它有很细微的小的叶子，它的方向是往上面的，是往天的。当在旷野白天那么热的时候，当到了晚昏到了晚上的时候，忽然间那个气温开始就降低了，所以那个露水就降了下来，所以那个树就专门接受从天上掉下来的那个露水，也就是说接受神从天上所降下来的那个恩典的时候，它就有了一个生命，它就可以成长起来。你知道这个皂荚树后来做什么用吗？当以色列百姓建会幕做那个月柜的时候，月柜就是皂荚木做的，月柜就代表了耶稣基督，所以这就代表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在以赛亚书53章第二节，他这里讲到耶稣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那个皂荚树不漂亮，不有没有雄伟的那个松树的样子，但是虽然它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它的时候也无美容使我们羡慕，好像人也不羡慕我们的耶稣，但是我们的耶稣他上十字架，就像以赛亚书53章后面所讲到的，他说什么？那是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我们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所以这一棵树就是那生命的树，当那一棵树耶稣基督挂在这十字架上面的时候，我们所有一切的罪孽都得到了抹去，我们所有一切的痛苦他就担负起来，他受的鞭伤让我们得到医治，刑罚得到平安。所以这个也是彼得前书彼得所说的2章24节，他说他被挂在那木头，那个木头原来意思就是那个 tree， 就是那个树的时候，他就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必得医治。所以这个就是那一棵树，当那一棵树 丢到那一个苦水的时候，那一棵树将那苦水里面所有一切的苦，所有一切的苦毒，所有一切的疾病吸收到他那里面来，而且不只是将那个苦毒那一个疾病吸收进来得到医治，而且将那一个苦水转化成天水，转化成天水。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故事，这个就是以色列的百姓当他们过了红海没有找到那可以喝的水的时候，就像我们的生命当中好像遇到了难处，遇到了困难，就像我刚才跟你所讲的，当我的眼睛看不见以后，甚至在手术以后也看得不清楚，近得不清楚，远得不清楚的时候，但是神居然预备了一棵树改变了我的生命，让我里面的眼睛被打开，看见了耶稣，看见了那复活的耶稣，我可以依靠，我可以抓住，我可以来拥抱。所以这个故事就是拥抱十字架的故事，这一个故事就是神让以色列的百姓在旷野所要学的第一个功课。在旷野你行走的时候，你依靠的是什么？当教会要朝那复兴的方向走的时候，我们所依靠的是什么？我们所拥抱的是什么？我们生命所需要的是什么？只有一棵树，就是那耶稣基督。所以这一棵树不只是改变我们生命的树，这一棵树不只是改变我们环境的一棵树，这一棵树神要来使用改变你跟我，改变他的教会，成为合神心意的。所以当这个故事继续发展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接下来耶和华就跟以色列的百姓说，耶和华，他说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也就是说神使用苦水变成那甜水成为一个功课，成为一个试验，让以色列的百姓说只有抓住耶稣基督，以那困难的环境可以得到改变。但是你怎么得到改变？耶稣继续讲摩西就是在写的时候，神就这样说，神说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所以这一个功课不只是将苦水变成了甜水，变成了一个供应，这一个功课神在这里说是一个你生命完全改变的一个功课。因为当以色列的百姓虽然过了红海，在他们的身上还带着埃及人的疾病。什么是埃及人的疾病？我们有没有埃及人的疾病？当以色列的百姓在红海走了在红海的旷野走了三天找不到水，他们做了什么事？就是抱怨，抱怨就是埃及人的疾病，也是以色列的疾病。虽然他们过了红海，就像我们好像已经受洗归了主的名下，但是那世界那一些不合神心意的那些坏的那个肉体还在我们的身上一样。但是这一个抱怨神要来医治，这一个抱怨就是因为以色列的百姓心中的苦毒。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也是一样， 我们今天还有心中还有很多那一些苦啊，那一些毒素在我们中间。当一旦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就像我们心里面有一堆火药，被那个火一点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抱怨，我们就说出那一些不该说的话，我们就说出了一些重伤人的话。过去有人得罪我，他讲一句话真的让我一个晚上都睡不着。所以那一天晚上我在想我要讲一句话，明天跟他讲回去，我要让他一个星期都睡不着。所以你看这心里面的苦多大。所以这个就是火药，神说他要挪去这一个火药。你怎么样挪去这一个火药？就像保罗所说的，好像我们在知识上面知道，我们今天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以后，那一个新造的人已经放在我里面了。我是知道我要去寻神的律，遵循神的命令，但是我里面肢体里面还有一个律，还有一个肉体的败坏在我里面，在那里跟我心中的新人交战，让我常常去顺服那肉体的犯罪的律，让我里面的火药就常常的被点燃起来。我真是苦，谁能解脱这一个屈死的身体？在这里有答案。在1500年之前，那个耶稣来之前，1500年之前，那个耶和华跟神的百姓说：“你们要听我的诫命，听我的命令，不但听，而且要顺服。当你顺服的时候，神就将那给埃及人的疾病在我们的身上挪去。”所以保罗在这里7:25在这里也讲，他说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去，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就不被定罪，因为那赐生命圣灵的律，就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放下的那一个更新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愿意去顺服，愿意去遵守神的诫命的时候，那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们，让我们可以脱离那罪和肉体那死的律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学的一个功课。所以就像在马太福音耶稣跟他的门徒所讲的，所以人若要跟随耶稣，就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他，背起他的十字架，背起那十字架就是让我们与耶稣一起同钉十字架，同时背起那十字架就是让我们的生命，就我的生命跟耶稣基督的生命，新的生命有一个交换。背起那十字架就是让我们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再一次复活起来，从耶稣基督得到那天上的能力跟力量，就像那皂荚树一样是往上面的。根虽然在地上，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有很多的污染，很多的不洁净，但是我们的生命是朝着天上吸取天上的养分。所以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功课要来操练，第一个功课要来操练的，我们不再抱怨，不再讲负面的话，我们要讲那造就人的话。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当我们在这里敬拜，当我们在这里赞美，当我们在这里传说神的作为，当我们在这里建造，说出建造人的祝福人的话的时候，感谢话的时候，神的宝座就设立在这里，因为神的宝座是建立在赞美之上。当我们在那里咒诅，当我们在那里抱怨，当我们在那里说一些小道新闻，当在那里做一些 negative 负面的话，当我们在那里指责或者讲一些不造就人的话的话，我跟你说这是非常严重的，就等于给撒旦建立了宝座。你要不要？我们不要。所以耶稣跟他的门说，教导说， 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可你就说出来。当我们的心里充满了苦毒，充满了不满，充满了那负面的情绪，我们的口就说出那不造就人的话。弟兄姊妹，只有一个解决的方法，让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要洁净我们的口，就像以赛亚看见，当以赛亚他要出来成为那先知的时候，他看见主耶稣坐在那宝座上面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来赞美，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当你在那里默想的时候，当你在那里小组里面分享的时候，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耶稣基督？我相信我们都看见耶稣基督坐在那宝座上。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的时候，以赛亚说，我的罪臣是不洁的，祸灾啊，因为我不洁净，而且住在那罪臣不洁的民中。所以有一个撒拉佛就飞来，用那红毯，那有火烧的那个毯烫在放在他的口上，站了以后他说，你的罪孽便除尽。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流的宝血，那流的宝血，那是被烧灼的那个毯，就是那圣灵的工作，那圣灵的能力来改变以赛亚。今天神的宝血涂抹我们的罪，圣灵的能力要来浇灌，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这个功课我们一起来学好不好？当我们真的好好把这个所造就人的话的功课做好的时候，我们才能跟神有好的交通。如果我们说我们跟神有很好的沟通，但是我们却跟人有很坏的沟通的话，有可能吗？所以我们都今天在禀杯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都在那里省察。就像上一个星期五晚上，当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圣灵大大浇灌下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跪在神的面前，在那里求神来赦免我们的罪，在话语上面的罪。当我们如果可以控制我们话语的时候，我们能够成为那完全的人，可以勒住我们的全身，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就像诗篇里面所讲的，说耶和华，求你禁止我的口，拔除我的嘴。这是一个功课，这个功课不容易学，但是神将以色列的百姓带出埃及地，在那旷野第一站里面，就是那玛拉，就是那苦水变成甜水的功课，就是要说以色列百姓啊，不再继续埃及人的那一个疾病，你要把这个疾病给完全的医治，靠着遵守神的命令。今天也是一样，在我们的你我的生命当中，神也是说，这苦水，那苦毒，那抱怨，那负面，要被医治，借助耶稣基督，好不好？我们上来，敬拜堂，请上来。在耶稣的门徒当中，有一个门徒，当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耶稣说，这个人是雷子，你知道在讲谁？那就是使徒约翰跟他的弟兄雅各。当使徒约翰被呼召出来的时候，就像神将他从埃及地，从那世界呼召出来的时候，他还是一个雷子，就像你跟我的生命一样，好像我们就是那雷子。因为那雷子就是在心里面有很多的冲动， 有很多的苦毒，当一有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一个苦毒就爆发了出来，那不该讲的话语就从我们的心里爆发了出来，就像那火药被点着了一样。当使徒约翰还有耶稣他们门徒在撒玛利亚，他们要去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可能有一些需要，或者需要一口水，或者需要一些食物，但是没有得到供应。那使徒约翰怎么说？神啊，你从天上降下那火，被他们都烧光尽。这个就是雷子，这个就是今天常常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你跟我。弟兄姊妹，可能我讲的有点过分，但是这个就是第一个功课，在旷野里面的我们要不要进到那复兴的应许之地。第一个功课，这个就是我们要学的。当以色列的百姓这一个功课没有学好，他们继续的抱怨，他们在旷野就闹了38年。弟兄姊妹，当使徒约翰在耶稣基督的教导，耶稣基督那生命的影响下面，一个雷子他最后变成了一个什么？他说，我是耶稣所爱的那一个，我是那一个将我的头靠在耶稣的胸膛上面的那一个。因为他跟神发生了关系，因为他将耶稣基督的生命放到他的生命里面，就像那一棵树放到了那个枯水里面，以至于使徒约翰他的生命得到改变，变成了一个甜水。弟兄姊妹，这也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好不好？我们要用这一首诗歌来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能不能看到就像使徒约翰所看到的耶稣？因为他看到那个耶稣是生命的神，因为他看到那耶稣是生命活水的神。他记载耶稣出来侍奉第一个神迹奇事，将那水变成了美酒。弟兄姊妹，神要将我们的生命变成那美酒，神要将那他那里活水的江河浇灌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愿意不愿意被神的圣灵来浇灌，我们愿不愿意来读神的话语，我们愿不愿意来听神的话语，我们愿不愿意来活出遵循神的话语。这里讲到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而且耶稣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今天你跟我，从我们的腹中要流出那活水的江河，不只是那一个苦水变成了甜水，让我自己得到供应。而且这一个活水，这一个甜水，这一个美酒，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流入到我们的弟兄姊妹，流入到这个教会，流入到这一个社区，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一道江河，你可以的话我们一起来 的爱 像一 道江河，宝座能力流到万民，他是光照耀我的生命，敬拜主高举他的生命，主的灵如风吹我心，安慰忧伤破碎的灵，他是王掌管我的心灵，敬拜主愿你从天降临，一道江河流呀流呀，流到丰盛的生命，颂赞奇妙荣耀的生命，我灵歌唱唱呀唱呀，唱到灵里都欢喜，主圣灵现在来掌权运行，主的爱像一道江河，宝座能力流到万民，他是光照耀我的生命，敬拜主高举他的生命，主的灵如风吹我心，安慰忧伤破碎的灵，他是王掌管我的心灵，亲爱主愿你从天降临，一道江河流呀流呀，流到丰盛的生命，颂赞奇妙荣耀的生命，我灵歌唱唱呀唱呀，唱到灵里都欢喜，主圣灵现在来掌权运行，一道江河流呀流呀，流到丰盛的生命，颂赞奇妙荣耀的生命，我灵歌唱唱呀唱呀，唱到灵里都欢喜，主圣灵现在来掌权运行，一道江河流呀流呀，流到丰盛的生命，颂赞奇妙荣耀的生命，我灵歌唱唱呀唱呀，唱到灵里都欢喜，主圣灵现在来掌权运行，主圣灵现在来掌权运行。是的，亲爱的圣灵，求你就掌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亲爱的圣灵，求你就掌权在丰收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圣灵啊，我们需要你大大的浇灌。圣灵啊，我们需要你大大的来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改变我们，来医治我们。神啊，我们愿意来遵循你的命令。神啊，我们愿意来顺服你的命定。神啊，求你来医治，挪去我们所有一切的苦毒，挪去我们所有一切的败逆，挪去我们所有一切的不讨你所喜悦的心思意念。神啊，求你挪出所有一切的不圣洁。主啊，求你将那一个顺服的心放在我们里面。神啊，将一个可定的爱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神啊，敞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 就是那可以医治的一棵树，因为耶稣基督，你的宝血是有功效的，因为耶稣基督，你带有权柄，你带有医治。主，我们谢谢你。主，当我们在走这一条旷野道路的时候，圣灵啊，求你不断向我们说话，云柱火柱每天来带领我们，神啊，你的玛纳每天来供应我们，神啊，那基利的磐石，那活水一直来供应，来喂养我们。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丰收教会是属于你的，我们要在主的带领下面，不走那38年不需要的寻得大而可畏的旷野。主，我们愿意来学好你给我们的功课，让我们可以进到那迦南之地，看见你教会的复兴，看到神的百姓的回转。主，我们也为在我们中间肉体上面有软弱的肢体来祷告。主，因为你将那一棵树已经放在那苦水当中做那医治的工作，主，我们凭着一个信心说，主，你释放那医治在我们所有的软弱当中，调整我们所有一切，指挥我们肢体神经的所有一切所需要的脑细胞的 chemical， 医治我们的视力，医治我们的肠胃，医治我们的 便头痛，医治我们关节的疼痛，释放医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宝贵子的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 Amen, Amen。 我们继续在这里，凡有需要祷告的，我们可以来到前面，我们继续为你来祷告。我们也请新的朋友跟我们一起在饭厅用饭。